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距。宝贝应该怎么保护视力？儿子妈，哎，你说我这送孩子开学，我这感慨很多呀，我。 哎呦，就让你去一次学校你就唉声叹气的，有什么感慨呀？ 不是唉声叹气的，我这不是抱怨，我呀，我是看到就是咱们儿子班里边那同学里头，这十个有九个都戴眼镜呢，你说说，我都担心。你说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班上有一个孩子戴眼镜就了不得了，都管叫小四眼什么的，当然这不对啊，可是现在你说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反而占了多数了，哎呦，咱孩子成小数了，你说说。 哎呦，我看呐，其实闺女的视力也挺危险的。 嗯， 这孩子究竟要怎么保护视力呀？ AI 专家， 哎，赶紧问问吧。 您好，有什么要帮你们的？ 哎呦，专家，请问孩子怎么做才能保护视力呀？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而且年纪越来越小，很小的孩子都已经戴上了眼镜，保护孩子的视力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做到这几点，保证孩子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哦，那您赶紧给说说吧。 嗯嗯。 一，孩子需要柔和的光线，平时的学习灯光应该调成比较柔和的灯光，才有利于孩子的视力。 柔和的光线。 二，少吃甜食，甜食中所含的糖类要分解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维生素 B1 是维持视力所必需的元素，而且吃多了甜食会降低体内的钙的含量，会导致视力的减退，平时应该少吃甜食，多吃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 少吃甜食。 三，多进行户外活动，经常去户外活动，眺望远方，经常看绿色植物，让眼睛的肌肉放松。 户外运动。 四，经常转动眼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规律的转动自己的眼珠，这样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武。 那得转眼睛。 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很容易引起睫状肌功能紊，进而影响视力。平时孩子的学习压力比较大，应该保证孩子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每天中午督促孩子睡午觉。 充足的睡眠， 哎，这重要，这重要。哎，要不专家就是专家啊，这太全面了，谢谢您。 嗯，谢谢专家了。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2030年，北京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达到60%。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市卫健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推进健康校园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在基线基础上每年降低1%以上。 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努力实现下降80%。方案明确健康校园行动的具体目标，推动四个一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即让每名儿童青少年至少掌握一项受益终身的体育运动技能，养成一个受益终身的良好卫生习惯，学会一种受益终身的应急救护技能，最终实现一个目标，具备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良好身心素质。早晚刷牙很重要，儿童更应该坚持做。人们大多知道要早晚刷牙，可在刷牙的具体时间上就有所分歧了。如有的人习惯一早起来就先刷牙，有的人则是在吃过早饭后再刷牙，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清除食物残渣，减少对牙齿的危害。专家解释，早晚刷牙是指在早起后和入睡前刷牙。早起刷牙最好在用早餐前进行，而不是饭后刷牙，因为早晚刷牙不只是要清除口腔内进食后的食物残渣，最关键的是要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早起刷牙可以有效去除夜间逐渐形成的牙菌斑，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邻家的龙猫久石让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钢琴音乐会来了，音乐会精选《千与千寻》《风之谷》《幽灵公主》《哈尔的移动城堡》《魔女宅急便》《菊次郎的夏天》《龙猫》《天空之城》等多组经典主题音乐，一次畅听过瘾。9米巨幅的 LED 背景，音画合一，好听又好看。给孩子成长过程中融入一定的音乐启蒙教育，可以增强孩子们的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促进发展。本场音乐会由知名钢琴演奏家孙佳怡来演绎大师的经典音乐作品，技术配合视听享受，沉浸在音乐的美妙当中，开启古典音乐篇章。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8号，地点就在中国墨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来了。爱丽丝追赶一只穿着西装会说话的白兔，却不慎掉进了兔子洞，由此坠入了神奇的仙境。在仙境中误闯了疯帽子、妙妙猫和兔子先生的聚会，得知这里原来是一片无忧无虑的乐土。然而红桃皇后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红桃皇后阴险毒辣，率领她的扑克兵砍掉了森林，并四处奴役小动物，不久便建立了扑克王国。为了能够打败红桃皇后，重建仙境乐土，爱丽丝逐渐明白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探险同时不断认识自我，提高自我，终于成为了拯救仙境的小勇士。猛然惊醒，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9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还有5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青少年心理问题需要建设，不容忽视。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不稳定、校园霸凌、学习压力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青少年脆弱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青少年脆弱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什么才算是健康的心理状态？如何帮助青少年疏解情绪的郁结？怎样筑牢一生的心理根基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心理建设的这个话题呀。不久之前呢，我们看到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公布了。这个结果显示呢，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率啊是17.5%。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啊，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的，那么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啊，全球发生率在12%到28%，并且也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近年来呢，国内的调查也发现呢，儿童青少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呢，大约有5%到30%，也就是说，大约每5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有抑郁的倾向。

这个时候呢，是就是要采取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才能解决他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他就认为，自杀就放弃生命，留下这个生命呢更有价值。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一般来说呢是很难用一般的就是教职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呢，他对这个死的选择呢，他就是内心的天平倾向于这一方面上。这样一来呢，这种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人呢，往往是他外在的表现呢，他把死看得已经很平常了，外在的表现，似乎就被很多人误解为，或是误判为很正常，认为他这个很那个的。我就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在曾经有一个孩子，也是因为学校发现他的问题，他在大学阶段，那么他的学校就告诉他妈妈，让他妈妈来陪着他40天，陪了他40天呢，他就后来就直接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没事的，你看我都很正常。在这个40多天当中呢，他妈妈也觉得他很正常，没有什么事。但是事实上，这个孩子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阶段了，对吧？然后等他妈妈呢买了车票回去，在坐车回去的半路上，他就自杀了。就说明呢，我们要分清楚孩子在处在哪一个阶段，这个是一个防护的一个底线。怎么去防护这个底线呢？最关键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多面性。生活本身有快乐，也会有艰难，有这个顺利的时候，也会有曲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了解，要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来源，它的祖先千百万年进化了，那么包含着祖先千百万个人对它的呵护，对，就是有是这样一个存在。那么每一个个体呢，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主观的某一个判定、主观的某一个想法，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他周边的，包括他祖上的这个不负责任。认识到这样一个价值，也就是说，当你个体本身没有主动的去放弃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权利，认识到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再能够对生活呢抱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哈，在家庭呢，在社会各方面呢，也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是压力适度的，不是过度压力的。 是的啊，您这样的提醒也非常的重要。那另外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啊，它是因为这个在网上啊看了一些暗黑的网游和动漫哈，出现了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结 这样 果。 的这个是对，可能是一个引发的诱因，但是这个引发的诱因呢，我的分析肯定还有跟他内在的有关系的，就是原来的心理基础有关系。这两个，如可能有很多人看过这种，就是你讲的这些网上的这些东西的是吧？但是都没有发生问题，怎么在他身上发生问题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可能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在一般孩子正常的情况下呢，要减少看这样一些内容的，同时呢，就是要给他展现出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就是样态的。 是我们说这个心理问题啊，大多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出现的哈。那么大多数孩子是会长期积累这种消极的情绪，累积最后有一个爆点就会爆发。那么这种心理问题呢，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像留守儿童啊，或者离异家庭、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原因，都可能诱发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有一些内心强大的孩子啊，他小的时候通过自我建设，可能未来从这个环境上是冲破了原来的这个生活圈，生活好像很正常，但是呢，心里可能总是有一根隐形的这个刺。还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没有完成这个心理的建设啊，成年之后再叠加生活的压力，也最终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结局，也非常让人惋惜。你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让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地基更牢固啊，才能够撑得起整个人生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用的词比较多的，用的叫心理。心理呢是一个科学的名词，它，按照中国古代的来说呢，我们有人文心理，但是到冯特以后呢，他实际上主要把他心理当成一个科学，当成一个实证的 进入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讲孩子有心理问题呢，事实上呢是只讲到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叫心灵。实际上，心灵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它是统摄了一个人的心理。这个心灵就跟信仰啊，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些问题呢？我觉得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比方讲，在孩子生活当中，他的根基，他的日常生活，怎么让他前面我讲的有多样性的体验，然后再更上位的，他的信仰是全的，他也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或者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或者这种信仰呢是相对健全的，是相对的积极的，这样一些这上层的问题解决了，基层的实践的体验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他中间这个心理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应该整体的去布局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理健康，从顶层跟底层都要把问题解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从心理这个角度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么从心理角度来解决他的问题呢，事实上我认为最关键的呢，是要他有健全的认知，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的认知，或者叫知性能力。这个知性能力呢，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的积累，它事实上呢，最关键的是他的就是判断能力。他遇到一件事以后，他能知道是真是假，是微观的，是宏观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做出的判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比方讲你前面讲的那个孩子看到那个什么影像啊，那么如果他这个判断能力是健全的，他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就会较小，或者是相对来讲比较理性，是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自己良好的这个德性，这个品德上，我们古代人讲这个德性有端，是吧？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不够科学。但是呢，一个良好的德性呢，它是有助于他的心理健全的。比方讲，他怎么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吧？这个都跟他的德直接相关。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会有一个相对健全的心理，就是说他的从这个整体的再加上这个心理这一块的，就是健全呢，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是，要让孩子的视野更加开阔，包括他们的这种身体的体验和这个触角啊，更加的广阔，不能够成为一个夹心层啊。当他的生命有厚度的时候，他可能 是， 对于他的心理建设就会更好。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观点，谢谢楚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